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提起和珅这个名字，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都不陌生。咱们经常可以从电视机的屏幕当中看到这位油头滑脑、机关算尽，却又常常被正义的大臣给捉弄的权臣形象。200多年来，关于和珅的说法有很多，好在清宫档案中留下了关于和珅的大量记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详细介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贪官和珅。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和珅列传是嘉庆年间整理的原始档案，在这份列传中详细记录了和珅的身世和他的经历。和珅字智斋，原名善宝，钮钴禄氏，满洲正红旗人，父亲名叫常宝，曾经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十分富裕的武官家庭，不过他跟弟弟和林从小都受到了较好的教育，接受了系统和正统的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的教育。和珅这个人呢，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了他的老师吴醒澜等人的器重。乾隆34年，20岁的和珅继承了祖上传下来的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职务。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的科举考试，但是并没有考中举人。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多次成为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读卷官，担任四库全书等多部典籍的正总裁。话说乾隆37年的11月份，23岁的和珅被任命为三等侍卫，相当于正五品，在皇帝出巡的时候随驾护卫，随时听候皇帝的吩咐。那么这个差事给了和珅经常接近乾隆的机会，是和珅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皇帝的侍卫是很多的，但是为什么和珅会得到乾隆的赏识呢？一种说法是薛福成在《雍安笔记》当中记载的，说某日乾隆外出，仓促当中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罗伞盖，乾隆就责问：“此谁之过也？这是谁的过错？”众侍卫呢都吓得不敢出声啊，只有和珅应声说道：“执掌此事，难辞其咎。”乾隆就看见这和珅，仪表俊雅，言语清晰，马上把他升了职。还有一种说法是，某一天乾隆皇帝在轿子当中背诵《论语》，忘了下文了，和珅给他顺口背了出来，这令乾隆很是欢喜。 哎，总而言之吧，年轻的和珅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可能在某一个偶然的机遇当中引起了皇上的注意和重视，从此是时来运转，飞黄腾达。乾隆四十年闰十月，26岁的和珅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11月再加升为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副都统。41年正月授户部左侍郎，3月授军机大臣，4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短短半年时间，诸位，和珅从一名普通的侍卫进入了大清王朝权力的最高层，成了乾隆皇帝的亲信宠臣。从此之后，和珅是年年加官进爵，而且分管的多是肥缺和要职。和珅列传当中还记载了乾隆45年正月，31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世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世尧的管家，取得了真凭实据，迫使的精明干练的李世尧不得不低头认罪。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旨处置了李世尧，和珅前后只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随后他又向乾隆报告说，云南的行政管理混乱，很多州县都出现了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这份报告立即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许。云南的案子和珅办得的确出色，确实表现了他的才华和办事能力，所以呢，和珅在回京的途中就被提升为了户部尚书。当年5月，和珅回京以后又进一步向皇上表述想整顿云南的盐务、遣法和边防事务的具体意见，都一一得到了乾隆的肯定。时隔1个月，乾隆给和珅6岁的儿子赐名封身阴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了封身阴德，并且在乾隆54年结婚。而这门亲事既给和珅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又使得和珅在政治上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从此和珅和乾隆皇帝之间的关系不但是君臣主仆，更加成了儿女亲家的关系。 提起和珅，听众朋友们恐怕都不陌生，人们经常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油头滑脑、机关算尽却又常常被正义的大臣捉弄的权臣的形象。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贪官和珅的宠辱一生。 乾隆46年，甘肃苏43造反并进逼兰州，和珅受命与大学士阿桂一起去督军镇压。前方的将帅本来快要取胜了，但是由于和珅先到一步瞎指挥，竟然是转胜为败，致使总兵涂金宝被打死。和珅没有把实情向乾隆汇报，反而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将士们不听从调遣。几天之后，大学士阿桂赶到现场重新部署，亲自指挥，一切都井井有条，没有发现有谁不听调遣。乾隆知道了情况，在阿桂的奏折上批示说，这件事情是由于和珅指挥不当造成的，现在你已经到了那里，那里的事情由你一个人指挥就够了。接到命令后让和珅马上回京，没有必要两个人都留在那儿。而奇怪的是，和珅回京以后不但没受任何处分，反而又兼任了兵部尚书。在以后的几年当中，和珅又不断有兼职，而和珅每次升官，史料上都有记载，直到他获罪前后29年当中，重要的封官多达47次。乾隆41年3月，27岁的和珅即被授予军机大臣的要职。过了3年，领班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英武殿大学士阿桂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当年在军机处任职的还有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和福长安。阿桂、王杰和董诰都很讨厌和珅，结果呢，就出现了5位大臣每天不在一起办公的奇特现象。 乾隆皇帝也知道阿贵和和珅关系不和，就常常让阿贵在外面领兵或者查阅宫城办理案件，军机处的实权自然就落在了和珅的手中。乾隆58年，英国使臣马加尔尼访华时就曾经听说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和珅究竟是凭借着什么功夫讨得乾隆皇帝如此欢心的呢？我们说，首先和珅呢并非像后人传说的那样不学无术，这个人是很有才干的。首先说他的记忆力惊人，聪明决断，办事利索。乾隆皇帝在平定库尔喀15功臣图赞当中特别提到和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而和珅的另外一个手腕就是投其所好。乾隆一生喜爱作诗、书法，和珅呢为了迎合乾隆皇帝在这些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的诗收在《嘉乐堂诗集》当中，有不少是真实情感的流露，比较感人。和珅还经常与乾隆贺诗。乾隆的书法是很见功力的，而后来和珅写的字酷似乾隆，可能是他刻意模仿的。乾隆后期的有些诗匾干脆就交由和珅来代笔。另外一方面，乾隆在晚年时仗着国家繁荣昌盛，生活奢靡，大兴土木，专门为自己建造了畅音阁、倦勤斋等娱乐场所，就连退位以后居住的宁寿宫也造好了。乾隆80岁举行了万寿大典和千叟宴，都需要大量的银子。当时呢，国库已经枯竭了，那么多的事情要办，银子从哪儿来呢？在这种情况下，乾隆非常需要像和珅这样的人，因为和珅是一个弄钱的好手，他在不用动用国库的情况下就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需要。比方说乾隆55年，皇帝80大寿，和珅呢总管这件事儿，他命令外省3品以上大员都要进献，于是呢和珅很快满足了乾隆80大寿的银子的需要。这些内容在高宗纯皇帝8旬万寿庆典和万寿盛典初级图画等档案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和珅还创立了一种叫做议罪银制度，就是让有过失的地方总督、巡抚等官员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来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银子，多则数万两和数十万两。这些议罪银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了皇上的私人腰包。为此和珅还专门成立了办理此事的密记处，建立了专档密记档，详细记录当时收缴罚银的情况。很多督府大员都收到过这种敲诈勒索，而他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最后呢加倍落到了老百姓头上。内阁学士尹壮图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上奏乾隆说，这样下去，所谓加强吏治、整顿官场，不过一句空话，商人老百姓都叫苦不迭。结果就是这个折子惹恼了乾隆，尹壮图还差点丢了命，从此也就没有人再敢提一句了。当然了，和珅在填满皇帝腰包的同时，也在毫不含糊地往自己怀里头装银子。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得经过和珅这一关，能不能送给皇上都由和珅说了算，有时交一二件给皇上，其余的都落在了和珅的手中，以至于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当中的还多还大，这些珠宝分别藏在许多地方。和珅就这样一方面依靠拉拢乾隆，掌握着朝中的大权，同时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培植亲戚，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和珅拉拢亲信军机大臣福长安，还有山东巡抚伊江阿，他的老师吴醒钦和吴醒澜，和珅的弟弟和林，更是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言管升为了四川总督。对那些不听从他指挥的正直大臣，和珅当然不择手段的排挤、压制和打击。比方说大学士松云在和珅面前从来就不屈服，结果呢落得被发配到边疆地区任职。在《清史稿》一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和珅 执掌大权愈久，对皇上的心思和意图也揣摩得愈透，他就借此来作威作福。凡是不顺从他的人，他就找个机会挑拨激怒皇帝，借皇帝的手去整治那个人。而向他行贿的，他是尽量帮他们打马虎眼，或者故意把事情拖住不办，等皇帝慢慢消了火气，再大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和珅对付同僚的手段应当说非常高明，而讨好皇上的手段那更是与众不同。有些事儿别人想不到的做不到的，和珅能想到能做到。和珅的权术虽然是玩得炉火纯青，但是也不可能完全不露痕迹。由于他的种种恶劣行为，总是有很多人想弹劾他。早在乾隆51年6月18日，乾隆上谕夏季档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御史曹锡宝本想先参劾和珅的家人刘全，从中打开缺口，攻一攻和珅。但是曹锡宝做事不慎，他把奏折稿子拿给他的老乡吴醒钦过了目，没想到吴醒钦是和珅的老师兼亲信，于是这个吴醒钦啊，连夜派人赶赴热河向和珅告了密。和珅知道之后，在乾隆跟前吹了风。仅仅隔了一个月，乾隆秋季档中就记载了这件事情的查办结果，曹锡宝反而被革职留用。这之后，和珅决定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以绝后患。他规定，以后所有送给皇上的奏折都必须同时背诵一份副本给军机处。他还进一步规定，以后御史这个位置空出时，只能用60岁以上的老臣来担任。和珅用自己的权力几乎把所有通向皇帝的渠道都堵死了。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嘉庆元年，乾隆皇帝举行禅位大典，把皇位传给了他的第15个儿子嘉亲王永琰，自己呢当上了太上皇。但是实际上乾隆没有放弃权力，但凡遇到国家大事重要的人事任免，他都会亲自过问。和珅在朝廷仍然很得宠，但是形势毕竟有了变化，和珅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他要防备将来嘉庆皇帝处置他。于是和珅一面极力讨好嘉庆，一面呢想方设法地限制嘉庆的权力。昭莲的《孝廷杂录》当中记载，和珅把他的老师吴醒澜派到嘉庆的身边，名义上是帮助整理诗稿，实际上是监视嘉庆的言行。嘉庆二年，首席军机大臣阿桂病故，和珅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首席军机大臣。这时大学士王杰因为看不惯和珅已告病退休，董诰呢因为要为母亲守孝也回了老家，在军机处和珅可以算的是呼风唤雨了。而这时候的乾隆已经是年老力衰，记忆力下降，和珅呢就真正成了乾隆的代言人，他就更加的为所欲为了，于是他的专横比往日更甚，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嘉庆把和珅的这一举一动看在眼里头，但是丝毫不露声色。当有人说和珅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时，嘉庆反而批评说，朕正要依靠他来治理国家，你们为什么来说他的不是呢？甚至于嘉庆有时候有事儿要奏报乾隆，还有意地托和珅去代奏，有些重大事情仍然让和珅去处理，这样和珅终于被麻痹了。嘉庆四年正月初三，89岁的乾隆皇帝寿终正寝，和珅的靠山顷刻之间倒下去了。当天嘉庆一方面任命和珅和睿亲王等一起总理丧仪大事， 另外一个方面，嘉庆立刻传旨召他的老师朱圭迅速回京。第二天正月初四，嘉庆又专门发了一道上谕，谴责了在四川前方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只知道玩弄把戏，冒功请赏。就在当天，嘉庆突然解除了对这件事情负主要责任的和珅与福长安的军机处大臣职务，命令他们昼夜在大内守灵，不得出入，隔断了他们跟外界的联系。正月初五，王念孙、广兴等官员纷纷上书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初六，嘉庆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初八，嘉庆命令从现在起所有上奏的文件都要直接送给他，军机处不得再抄录副本。初九，在公布乾隆遗诏的同时，嘉庆宣布革除和珅和福长安的职务，交由刑部关进监狱，命令怡亲王永璇、成亲王永兴等负责查抄和珅的家产，并会同审讯。第九天，也就是正月十一号，在初步查抄和审讯后，嘉庆宣布了和珅的20大罪状，主要有欺骗皇帝、扣押军情报告、任用私人亲信、违反清朝制度、贪污聚敛钱财等，并通报各省督府讨论定罪。正月十八日，在京的文武大臣会议奏请嘉庆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示众。当时嘉庆表示，和珅罪有应得，怎么处置都不过分，但是考虑到他曾经任首席军机大臣，为了国家的面子，就免去了他去大街上受刑，恩赐他自我了断，对福长安改判为死缓，但是要让他跪着亲眼看着和珅自尽。和珅这个人老奸巨猾了一辈子，但是嘉庆更不是等闲之辈，短短15天时间就把一个被先帝恩宠了几十年的二皇帝收拾得干净利索，不留后患。除掉了和珅，嘉庆马上收兵，对和珅的亲信除了伊江阿、吴醒兰和吴醒钦等人受到处分外，其他由和珅保举升官的或者给和珅送过贿赂的都不予追究，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提起和珅，听众朋友们恐怕都不陌生，人们经常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油头滑脑、机关算尽却又常常被正义的大臣捉弄的权臣的形象。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贪官和珅的宠辱一生。 和珅在北京什刹海畔建造起豪华的宅邸，府内甚至仿造乾隆皇帝的宁寿宫，建起了南木房，称为西晋宅。和珅还在北京海淀建有宏大秀美的书春园，是今天著名学府北大的一部分，叫做未名湖啊。和珅还梦想着死后像皇帝一样风光气派，在河北冀州为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坟墓，规格甚至超过了亲王，民间称为和陵。当年和珅被抄家时，坟墓被毁，如今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座大水库。和珅被抄家时，除了抄没以上各处住房和花园外，还抄出了各色银子300多万两、金子32000多两、各处土地10多万亩，其他还有各处收租的房屋、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和衣物等等，他的总家产折合白银约有1000万两。应当说和珅富可敌国呀，当时的清朝政府一年的收入也不过是7000-8000万两。事实上，嘉庆对查抄和珅的家产是适可而止的。不仅如此，嘉庆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仍然持肯定态度。嘉庆19年，在和珅被杀15年之后，清朝国史馆将编写好的和珅列传送给嘉庆过目。嘉庆见记载极其简单，总共只有寥寥4页，很不满意，于是他批示道，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30年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并说数百年以后人们还得根据这些列传来考证一个人的生平，功罪不明怎么能判断他的好坏，所以国史列传不可编修得太过简单。为此嘉庆还下令重新编撰。